一块冷水炸了鸡，牛柳汤，虾鲍鱼，先上汤，后上菜。第三的规矩真不赖，卖掌柜的当交代。那个卖掌柜长得俏，适合三座荆州道。他不是傻子把你宠，卖掌柜荆州三座三座有。 这不像话，你越数这个我越没钱。 我说没钱，真没钱。你买荆州道好几天，挣了钱，别的不干了，一到家里的冰箱钱，冰箱钱给他几十万，房子盖的几百间，掌柜的房子真的好看，上上下下数金砖。这个城南东进长江路，绿绿墙似水大烟，胡总城龙爷店，屋子门第硬洋钱，香火蒸鱼是猫眼，小鲜肉是在成烟。掌柜的没在屋里转，穿着皮袄把扇子扇， 我折腾啊！ 这个营业门下鸡蛋，下鸡蛋底下是八仙，看十米约两边，墙上有泥人字画小对联，长条虎画的美人这么好看，女人帮香火蒸鱼是鸡钱，重庆王写的真草当立将，他们在脸上那块铁板留下。掌柜的生来真有福，我屋里摆设真不俗，心中一心是古物，他一朝哭嫁不服，心中卖我不清楚，家里的盒子出小虫，古虫的寿生梅花鹿，紫檀毛柱生珍珠，城墙里边烧火的树，谁将留意金顶炉，茶盘茶碗满堂主子，当家手下大月壶， 这都什么摆设？我一自行车行，我就这么阔呀、啊。 你个大掌柜把话说，你卖的本是自行车，那自行车可真不赖，骑车纯粹走得快。那个女人车没大梁，骑车就是不上房，那自行车真正好，就是不能横着跑。 这是废话，走上那边要去。 那个明车走的跟正东，西游记取经经，猪八戒孙悟空的别的地方他出生，明车走的跟正南，黄天霸张九门小夫妻的金丝泉，那个天马雪虎一只狼，那个别处也是不留钱。那个明车走的跟正北，正家门新家北，金丝小金月下四尺高高楼，那文学专家也别给。明车走的跟正西，乌龙院在沙溪，你的母亲阎婆媳妇，你的妹妹外甥女， 你妹妹才纯鸟呢。 这段相声是二位合说的数来宝，常宝坤呢是常连安的大儿子，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张家口一带卖艺，当时有人喜欢他，就给他取名小蘑菇。常宝坤九岁拜张寿臣为师，出师以后呢跟父亲搭档说相声，一炮而红啊。十五岁正式与赵佩茹搭档，二人相互切磋，轮流捧逗，事业猛进，在京津一带演出享有盛名，成为一对黄金组合。就是他们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1951年，二人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4月23号遇到敌机轰炸，赵佩茹是身负重伤，常宝坤先生呢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年仅29岁。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二位合作的相声录音呢，都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录制的，相当珍贵。 那下面我们再来安排一段常赵二位合作的相声。 好啊，我们来听一段浇地租。 有请常宝坤、赵佩茹。 赵老板，您别这么称呼，您说话的意思不是本地道啊。 对了，我是外路户，这像话。您应当问我是哪儿的人，您的贵处， 我是北京人。 您听我的口音像哪儿的？ 也是北京人。 不，我是乡下人， 可听不出来。 久在北京，我也回到我们老家，还得说那个乡下话， 也说乡下话。 要到了那那个村啊，就得说那个乡下话。 嗯， 他那个人呢，是一吃不到，一吃了腻，十吃了不到，九吃了不饥。这个人呢，不说不钻呢，木头不钻烧锅呀，这个烧锅不一钻就漏，这个烧锅一漏就使不得了。哎，你听这话对不？这都像中国话了。他说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好对了，人说知木钻透，烧到漏，他倒省劲。 您是哪儿的人呢？ 那是南边的。 我问您那几时来的？ 那是明儿个来的，多尊道的，后个道的， 这不像话。有明儿来后到， 这话不是你说，也不是难说。 谁说的？ 这是咱爹说的。 别这么拉近，咱爹那得说你爹 哦， 不能说咱爹。 哎， 他抄我俩去。 你来南爹说的。 你爹怎么说的？ 南爹说，儿子 啊， 你这怎么了？ 嘿，我这点嘴勤劲， 占便宜啊， 我吃的亏呢。 你不是要吃门啊？这天气可不好，明天再走呗。走一许愿，你后边就到呀。这不是年来后到的。 您到这有什么事呢？ 来到了此地呀，看看老爷。 哦，叫手看看你姥姥。 对了，我得看看你舅妈，看看你老姨。 你不是外孙子吗？ 你也是重孙子。 男有姥爷，没有姥姥，男是个大少爷。 哦，你是老爷的儿子， 你是太太的孙子， 你是太太生的， 你是丫鬟下边，他怎么说怎么不对。男老爷是个做官的，老爷的坟地也叫男看着。 哦，净看坟吗？ 不够吃的，还种了点地儿。 种多少地？ 种了六顷地。 交钱交粮？ 交钱。 交多少钱？ 一亩地六毛钱。 嗯， 你算了钱多了，一亩地六毛，十亩地四块，五六三，五六六，六百三六一百吧。那你听看这个账头对吧？ 这个什么呀？您坏算账了。他是一亩地六毛，十亩地六块。一百亩地为一顷六十块，五六三十，六六三百六十块钱。 还是你们这个说相似的啊，俺在家了算了一虚也没算下来。到了第二天呢，俺街边那个小孙子过来了，说那个爷爷爷爷，你那个账头算的不对。他说一亩地六毛，十亩地六块，五六三十，六六三百六十块钱。还是俺那个小孙子，俺在家里要算账算不过来，有俺那个小孙子了，俺出来了看不见那小孙子了，先上就找你算来了。 你还找你爷爷算去吧。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俺老爷在耀阳胡同。 耀阳胡同。 对了， 老爷贵姓？ 想抓 观音。 找抓你爹。 对，我是你爷爷。 你是黑爷爷？ 你抓谁爹？ 找抓你爹。 这是什么名字？ 这是个满洲的名字。 哦，你们老爷在齐？ 俺老爷不在齐，在包，在九号没带子，在六号带了一伙人就走了。 什么呀？在齐呀、啊，是齐人。 俺老爷不敢欺人呢，怕咬大腿。 齐活人呢？你们老爷吃钱令？ 俺老爷喝大药。 是钱令身子？ 是炮子的脑袋。 是什么底子？ 瓦底子。 哪一部？ 保交部。 汉官？ 汉脚啊， 满臭到一块儿。也许是民国的官。是中将？是少将？ 俺老爷分面叫。 是团长？是旅长？ 马长啊。 文虎章？家和章？ 一毛钱两张 煎饼果子呀。你们老爷是前清做官，民国做官， 是前清的， 是文职武职， 比官挑职。 对，没有水是腰啊，是文官武官， 那有啥分别？ 到前清文官出门那打锣，武将出门放炮。 到底嘞，那老爷他敲炮不放锣 啊？ 那个放锣不敲炮。 那像话吗？那个 怎么说？ 你们老爷打锣 啊？对了，打锣。 那个知县出门呢，打七磅锣。 七磅，一磅是十二两啊。 你这买毛线呢？ 什么叫磅啊？ 这一线就是一磅。 七线啊？多。 那是知府出门打九磅锣。 我， 樊聂是打十一磅锣。 我爹多。 直隶总督打二十四磅锣。 你也算这个锣呀？还没有俺老爷打那个锣铃子多嘞，俺老爷那个锣不打怎么打呀？打起来没完。 这么的，你小你们老爷打锣，我记个数，回头你也不打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俺小一小，俺老爷打锣呗。 你小一小， 一出门啊，先喊一嗓子。 怎么喊的？ 这老爷要出门了！哇！ 嚯，你们老爷带着水来的。 你老爷是王八精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落地的马呀。 这官气大的， 俺老爷那个脾气可爹。 嗯， 他自己打锣， 自己打。 老爷出门了， 哐一哐二 哐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咣咣咣 咣咣咣咣咣咣 我全都忘了， 但是没有气儿了。 有了气儿呢？ 有气儿还打了。 这是你们老爷出了门了， 那老爷还没下地呢。这出了门呢，出了门，闯闯闯，关了门，闯闯闯，进了胡同，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那老爷那个罗鞋早些，闯闯的黑呀。 老爷什么官啊？ 那老爷是耍猴的。 你别挨骂。 下边接着介绍赵佩如。这赵佩如先生呢，可以说是一位捧哏巨匠，大师级的人物。他是公认的宝字辈的门长，拜相声前辈焦少海为师，与常宝坤合作呢，使二人名声大振。后来呢，常宝坤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 他就与李寿增合作演出对口相声。62年开始为马三立先生捧哏，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73年呢，赵佩茹重病住院，侯宝林到医院看望他，并约定好了，病好之后接他到北京为侯先生捧哏。但赵佩茹先生不久病故了，未能如愿，这也成为一段憾事。赵佩茹先生呢，也是一位相声教育家，培养了许多优秀弟子，如什么李伯祥啊、高英培啊、侯耀文呢、常贵田呢、马志存。哎，下边咱们就听一段常宝坤、赵佩茹合说的相声《五字诗》。 夸张了，俺不敢当。您这个诗词歌赋的玩意儿，您说呢？ 我没一点的。 咱们两个人可以说点诗词歌赋， 咱们两个人要说诗词歌赋，可不能按照规矩来说。 我告诉您呐，可并不是我说大话。您要跟我说点这个诗词歌赋，不敢说修养之别，反正您是以脸之实。您的话可是狂的， 也不见得。 虽然说我没念过多少日子书吧，我也是进问之学。咱们怎么个说法？这个做事有规矩，讲的是一丁二丁，一三五不六，二四运分清。咱们这个呢， 咱们呢就说白话， 凑成这么四句，就算是一首诗。就按照咱们诗的意思是吧？咱们以什么为题目呢？先发表出来，你这五个数目，哪五个数目？是一二三四五， 是吧？怎么个说法呢？ 是我说的一，先找出一句吉祥话，吉祥话还得找出一个主人， 是吧？ 我这人是哪朝哪代的主人，找出来人得知道，就得有个印象。找完了自己还能比较这主人， 知道你还比我呢？ 可以，我先说，你先说个样子。一品当朝，这是吉祥话。上书官，都错居士，进府山，赏月成就，顺地寺，名下千五，美名传。有点意思，我这是苏东坡一次地做赤壁赋，我现在呢就比个苏东坡，你比个苏东坡，我看你像苏肉豆， 对， 你像水萝卜，人家苏东坡是才子，你是兔子， 玩笑啊！ 听我的，你说，一名诗人打九十，一名诗人是金泉，二是提写读书史。别号人称苏老泉， 你那个 我的主人那是苏东坡，我这是苏老泉， 我心里可别扭一点， 这怎么样？老人家， 哎，这怎么回事？ 这是毛病，见着你爸爸也有这毛病，你就忘了， 瞧见我们就想起来了， 我别扭。 这得问 啊， 二声贺喜到东徐，演唱三江乐府城，罗天挂了元帅玉。世袭岳伯君，岳中都国推两次下帅，28岁下中都，将士头天伯虎师，正是之前高乱剑，进军赵国小如虫。 我的主人是罗通， 我这是罗虫， 怎么样？ 人家又来了， 你的毛病就得取消。那咱说的三，这是你的是三元连柱满堂红， 坐科教在四人城， 平津护汉民生远， 国具太保韩馥 您这个是名人啊， 我这是个实人， 你比谁？ 我比韩馥 您，这您还比韩馥愣呢， 那么四郎三女儿的叫小三那句你唱得上去吗？ 我唱得上去， 人家是唱老生的。 我看你像画风， 你甭琢磨了，你说吧。 这我的 三世相传离人乐，奇功好义把善人，上有身父下有子，姓韩行武叫小葵。 好， 叫什么呀？ 好一点。 你怎么叫我呢？ 叫了我少年老人吗？ 你也有这毛病啊！ 说这四， 听明白？四季平安福禄喜，鸟乐相趋谁能比？小鸟依人真可爱，举止风流荷花女。 荷花女也来了， 唱太平歌词的。 你看看， 我比荷花女

事，今天您学得好，比他好，嘿嘿，明儿恢复您的工作。 谢谢雅娟。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思念是折磨，你常说永远是什么呢？你常说你不晓得，因为我们都是流浪者，也舍不得被爱情给牢牢绑着。谁敢说孤单是可怜的？谁敢说明天就好了？谁敢说未来是什么呢？谁敢说会有以后？地球还是不停转动着，天南地北你要好好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下一秒钟的事情有谁知道会哪里去？ 爱情有些时候是真的没道理， 老天爷假如允许，可不可以让我在你心里上演爱的续集？ 哦，爱的续集。 下一秒钟的事情也许没有你的回忆， 为什么我越走越想你？ 而流浪者的天气竟是多雨。